回去。

然在浮现，又是你哭泣的双眼，怎能视而不见。 世界。

见回你也还不能作为弥补，拥有你所有的眼睛的台下灵光图转出有泪与自己的烦恼我不服是谁的丈夫爱是插足从脏浪自主啊辛辛苦苦却加班日出啊白色蜡烛温暖的痛苦啊你说你说不得注定留意这停留谁让他停留的为什么我里面有常常电话明确还让我诅咒你说你说

只凭他一张嘴就天南地北，只凭我一双腿就千山万水。 纸片开一张嘴就天南地北，只凭我一双腿就千山万水，你和我在一起快乐多过眼泪，那真是多过了趣味。恋爱太多的学习，失去你，爱上你，也失去你。

找不到一个唱情歌的理由，描绘不出一种形容你的颜色，在我无框的记忆里渲染了整片碧黑云白，而你手中的烟真是我折叠好的心情，又再一次一件件被你翻起。

Thank you.

有你多么深情，多么想回回头，多么想回回首，还是狠心离开。

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从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 亦都听过，亲 点心里暖的爱意，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当初的美梦也离开，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心中怨恨难道要继续吧，能够拥得所有，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只是。 可是谁又让我这一世只是痴人痴心，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近，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你会鼻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